谁留带着满怀的凄清。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淅沥沥沥响个不停，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陪伴我，小溪听我说，可知我满怀的寂寞。请问小溪，谁带我追寻追寻那一刻爱我的心。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 你在人群里，你在生活，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你有洒洒。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拨的鸳鸯，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亡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肩膀可以淋湿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瓜老树在人家，枝头的落落有花，你好的我怎么忘了。清寒的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拨的鸳鸯，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肩膀可以淋湿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在人家，池塘的落落有花，以后的我怎么忘了。西风老树在人家，池塘的落落有花， 伤心多久我才能看透，离开你多久手才会放手，

是野心，女人喜欢用黄金吞了男人的时间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账单。哦，妹，也许世界不够看，快让爱出演当你看的无言。我们越心的人越少一件，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。也许你会将我挂在嘴边， 是爱的梦，恨也就越来越沉重，不如

曾百个愿陪我度过漫长夜，在远方的梦想总不能不能被遗忘，天使的翅膀依然在那飞翔。 憔悴，你的眼有残留的泪，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。我用许整夜的时间想分辨，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。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，胜过你心事却也般无情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。心灭了，爱熄了，剩下空心要不要？春雨走，花又落，用心却成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？一生爱错放你的手。你的脸有几分憔悴，你的眼有残留的泪，你的 转。